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长的线，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块紧张的肌肉。回忆起一段往事，只需要一段旋律，一个瞬间。经典969为你打磨时光之美。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金秋哪里去，就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滩，看芦花，呼吸最美湿地新鲜空气，闻稻香，品河蟹，漫步稻田话，尝特色美食，河蟹各大膏黄满溢，心语金银唇齿留香。良辰美景无限好，转瞬即逝难长久，背起行囊换亲友，共享美景和美食。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暨第6届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将于10月18至2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展览、会议与互动体验三位一体，亮点纷呈。 想不想跟精英一起去一次有意义的旅行？经典969主播龙叶带您与上千名名校校友、数百位品牌领袖和企业 CEO、几十位品牌大师和艺术家一起旅行交流的机会来了！经典969主播带你去旅行，主播龙叶10月30号带您与4000多名各界精英，在被誉为海上头等舱的豪华游轮上共聚一堂，更有各种财富论坛、校友交流会、红歌会等主题活动及独具特色大型娱乐项目等着你！参与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eam 邓紫棋。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大家好，我是阿令。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我是坚奇。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大家好，我是吉克俊逸。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俊瑜。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 欢迎收听经典969电台。大家好，我是阳光。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Hello， 大家好，我是蓝莹莹。 大家好，我是李丹阳。 大家好，我是霍哥。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赵传。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那天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说， 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深深去爱你。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 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觉得不快乐？如果是的话呢，那恭喜你，因为你可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才会这样。科学研究表明说，有一些高智商的人呢，会因为想得太多、标准太高、野心太大等等很多的原因觉得不开心，所以呢一定要好好利用好自己的聪明，学会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法才可以哦。希望你今天可以多开心一点。 They call me Stacy. They call me her. They call me Jane. That's all my name. That's all my name.

这欲望还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 减肥，很多小伙伴呢把水果直接当饭吃，残酷的真相就是两斤西瓜含糖量呢超过80克，相当于是一碗米饭。香蕉、榴莲、荔枝之类的水果热量呢非常的高，当饭吃能量摄入很容易超标。新鲜水果呢每天吃200到350克就够了，你达标了吗？ 当你在这寻着希望，不是每片天空都有阳光。Oh no， 千万不要感到失望，还会有一双手在你前方。 No no no， 可能现实让你不好过，梦想也有迷路时候。未来会有什么，有爱就能度过，永远记得你还有我。可以让世界变不一样，然后不一样，但是不要只是想象，张开你的双手变成翅膀， 让梦飞翔 飞翔，因为爱是温柔的眼光，因为爱是美丽的心。

什么，口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谁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纽约大学心理学家指出说，人们花费最长时间使用的 APP 通常不会让我们觉得开心。办公室的电脑啊、手机、家里面的计算机，我们的生活都在这几样东西当中切换。研究显示说，不断暴露在屏幕前呢，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压力，也可能是我们生活不开心的主要原因哦。

四三一四零六二四，填满一方，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烦恼一生，全为数字，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明明靠听二三，为何弹出四一？谁人能够预知四点三四价位报升变咗一零零四？凭号码来认输，你的 IQ， 你的身家，你的体魄，你的一切，人与数字有许多。 赵传，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现在是上午九点。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